Pokemon 風魔全球，強國市民冇分玩，玻璃心碎到一地都係。唔使驚，強國最強係乜啊？抄考同複製啊嘛，好快會推出捕捉喜羊羊、收復精靈寵物，甚至告翻任天堂同埋比卡丘 copycat 添啊！我係愛國移民顧問 MJ。 水原希子最近呢惨啊，喺天安门举中指上突然间又俾返外国网民围攻，搞到要拍片道歉，重复台湾呢个周子瑜呢件事。不过呢周子瑜可能真係靓囉，一致好评佢呢个道歉，全民力挺啊。但水原希子呢就俾人少到一少到真係好金囉。莫非呢啲就係叫係你嘅样子如何，你的命运也必如何。我係出差强国达人阿 Win。 好啦，强国水灾为祸啊，北京又浸，河北又浸，咦，唯独故宫又唔浸喎。嗱，我哋强国呢係咪要呢问米啊，请返几百年前个故宫设计师喂返嚟请教一下咁样啦。喂，我係我爱强国唔使道歉嘅白旗。 好啦，欢迎返到嚟今个星期嘅强国 生 还 者。係啦，我哋就係强国生还者啦。再次来回强国又折返人间，继续生还。啊，我哋上个礼拜呢咪讲呢一个微信支付。哇，我见到香港呢边即刻做嘢喎。唔知大家有冇近嚟睇新聞啦，或者喺 Facebook 都好多人流传嘅。喂，唔係 Google Pay,Apple Pay 好似好好用喎。啊 ,Win, 你觉得点啊，呢个 Apple Pay? 唔係 Google, 係 Apple Pay?Apple Pay。 嗱，我讲真啊，我认识100个人都冇一个人用呢个 Apple Pay 咯，我真系唔知道个 Apple Pay 而家实实在在情况系点样。 其实呢，因为我反而我附近身边有多啲朋友用。 首先你有冇用过先？ 我唔系用 Apple 嘛，但我有啲朋友用 Apple 嘅，咁佢哋就觉得。 系咪方便咧？ 方便，方便好多，方便好多。基本上咧，有啲有特别用 Apple Watch 嗰啲啊，即系戴表嗰啲啊，真系喺只表嘟一嘟已经搞掂啊嘛。 有冇八达通咁快咧？ 快过，反而方便过八达通。点解咧？嗱，其实嘟嗰下嘅速度咧，唔会差好远，甚至八达通快少少。但系咧，喂，我如果尤其是戴表嗰啲朋友咧，我净系拎只表出嚟嘟一下，搞掂。就系咁简单啦。 嗯， 咁呢个真系 OK 喎。其实可以讲少少啊。小弟咧啱啱喺韶关翻嚟，但系真系冇时间去个丹霞山。有好多朋友问我有冇去丹霞山，真系冇时间去丹霞山。咁咧喺韶关咧，啊，上个礼拜我哋讲呢个微信支付，哇，食饭食披萨盒，都唔可以用微信支付，跟住咧。好多地方，我跟住留翻广州开会，喺广州咧反而一间垃圾餐厅又可以未用微信支付，咁真系个微信支付系咪真系咁发达咧？我真系唔敢讲咯。 我见大城市就可以嘅，即系深圳啊、广州啊、北京、上海嗰啲。但系你如果你去翻即系所谓落后少少嗰啲啦，你唔好话好落后。你可能喺东莞，东莞都未必话真系个覆盖率啊，个渗透率真系即系高得咁夸张啊！ 其实咧，真系想了解一下呢、這个 Apple Pay 喺国内真系如果佢捆绑呢啲 Visa 卡，佢只可以捆，应该按我所知，因为我真系唔系用苹果手机嘅，捆绑呢个 Visa 卡或者捆绑呢个嘅 AE 卡，碌到嘅咩？可以咩？如果喺呢个国内嘅， 所以今日有单新闻咧，就系 MasterCard 咧就谂住同当局倾，但边个当局咧就冇讲嘅。 哦，有关部门永远都系最神秘嘅部门。 有关部门倾咧，就希望咧。加强系佢系强国嘅覆盖率，咁但系就即系呢个真系一个短信嚟啫，即系最后之后点样搞啊，或者佢会搞成点啊，都未知。 不过咁讲啦，我上个礼拜去上海，我记得喺上海的确见过有啲铺头咧系有呢、這个Apple Pay 嘅标志嘅。咁其实同呢件事可以睇到咧，其实微信支付或者我哋讲系电子钱包啦，其实大家都争紧个市场嘅。咁上次有啲朋友可能对微信支付呢个概念未系好深刻，系点样嘅一件事咧，其实就 exactly。是 Apple Pay 呢样嘢噶啦，咁上次我讲完之后咧，我知道有唔少朋友咧都开始问我啦，系微信支付系点样噶？就 Excel 有 Roomie， 佢哋都会好奇怪问，点 点样开户噶？点样嘅程序系点样噶？有机会啦，我哋睇下点样可以用一啲文字嘅嘢解释去解释俾大家听啊。咁但系呢样的确系方便嘅。咁我哋拭目以待，究竟喺香港会系微信支付赢啊，定系来到货 Apple Pay 会胜出咧？咁啊， 有冇即系要睇一睇咯？ 睇下之后系点样啦。咁啊，好啦，我哋讲下今个礼拜嘅主题先。今个礼拜咧，我哋知道啊，强国真系日日新鲜货，咁好多新嘅嘢又出咗嚟啦。咁我哋我节目开始咧，我哋咪讲有个好出名嘅Pokemon Go 啦，好多人都好期待去玩嘅。咁但系咧，好似好快讲咧，就嚟到呢一个有个新嘅游戏出咗嚟咯，系点样噶？我都系今日听阿八奇讲嘅啫。 嗱，呢个犀利啊！我觉得咧，完全融合咗我哋中国嗰个传统啊，或者一个小说咧，呢样嘢。嗱，Pokemon Go 啦， 系 咁系呢啲日本嘢， 系咪即系捉精灵啊？ 捉精灵啊！日本鬼子嘢吓，即系捉。 香港有未先？ 香港未有，全亚洲得日本有咧，暂时。 OK， 系啦，咁啊就捉啊 Pokemon 啦，咁就捉依家要叫皮卡丘啊， 皮卡丘 系啊，叫皮卡丘啊。好啦，咁我哋咧强国咧就唔会咁咩嘅，即系有自己独特嘅国情同埋文化。咁所以咧近排出咗个 app 叫做咩啊？山海经告， 山海经告， 哇，我觉得真系犀利，山海经告。咁咧就真系上咗架噶，真系强国。 捉啲咩咧？ 捉咪《山海经》入边嗰啲神神怪怪啊， 有啲咩 怪啊？有一个有条颈，有我哋三个加埋。咁长嗰啲怪物啊！ 《山海经》其实八旗系读呢个历史嘅，不如我觉得可以讲少少咩《山海经》有啲咩奇怪嘢咯，或者其实捉呢啲嘢系咪真系完完全全类似我哋呢个比卡超呢啲嘢咧？ 嗱，应该咁讲啦，你山。山海经高咧，咁啊，山海经咧就我哋即系传统中国或者中国历史上其中一本好出名嘅著作啦。咁就系讲一啲头先我讲咗啦，神怪嘢，嗰啲怪力乱神啊，所谓、 okay. 怪力乱神少少嘅嘢。咁就天方夜谭啊，奇奇怪怪啊，我可能讲可能丹霞山，丹霞山上边有只住咗2000年嘅妖怪，咁咧就讲就形容呢只妖怪咧有啲咩特征啊，会点样担啲细路仔嚟食啊，系啦，咁其实咧就类似讲呢啲嘢嘅《山海经》，咁都由来已久噶啦，历史已久噶啦。 OK， 咁当然啦，其实咧我自己对呢个山海经高嘅睇法就系讲紧话咧。其实呢真係有潜质做一隻游戏嘅山海经。咁、okay. 因为佢入面呢喂你 Pokemon 都系讲即係都个卖点真係因为多精灵㗎嘛啲精灵呀又得意咁又过瘾咁样。係啦咁就多元化。係啦咁就可以捉咗佢嚟慢慢照做强化隻精灵跟住问即係。 咁点解唔捉孙悟空猪八怪嘅 咁山海经本身啊佢嘅怪物呢仲多过西游记喎。 有啲咩出名嘅怪物 呀 例如我头先讲嗰隻囉我哋三个人加埋条颈图都先有佢咁长嗰隻怪兽囉。 叫咩名啊 嗰隻我唔知喎。嗰隻你问 点解越问越白骨精啦。 你哋越问越心喎、 啊。越问越伤心啊。 唔係我因为头先见你 send 俾我嗰幅相呢嗰个有个真係好搞笑嗰啲真係粗制滥造嗰个都唔知咩怪物一个我形容下俾大家观众听下。一条蛇个蛇上面呢有个人嘅头咁样。咁个头同个蛇呢系完全唔合比例嘅总之就系、是蛇嘅身人嘅头咁样。咁就系嗰个系咩怪物嚟 㗎。同埋呢這隻 game 其實最大問題是什麼呢山海經有沒有問題剛才我都說了山海經這件事其實我覺得很有潛質你說西遊記又好沒所謂的西遊記又好山海經又好你甚至紅樓夢都好你整到這隻 game 出來我都很有潛質整 game 的但是問題說什麼呢那隻 game 那些畫面真的噁心到呢我覺得我用小畫家說一定漂亮過他是小畫家都一定漂亮過他他的公仔是怎樣的呢应该是讲紧话啲线条啊，应该我谂一个真系要识画画嘅人啦，应该三分钟之内可以画到一只咁嘅公仔出嚟啊，系啊，即系 咁曳， 系啊，好得意噶个山海经高， 想象到嘅佢哋完全因为系用个时间啊嘛，即系佢哋咧唔系要整到几靓，总之要最快抄到，跟住等到最多嘅人下载，跟住最多嘅人玩，跟住睇点样可以赚钱，所以出嚟嘅效果就系咁样啦。 即系其实我觉得点样用山海经嘅，不如用水浒传， 未够时间， 或者用呢个白骨精啊，呢啲都真系好好一件事咯。 喂，唔出奇喎，我哋可能识预言咁样样啦，可能咧，我今日讲完之后啦，我哋今日讲完之后咧。 就我哋今日讲完之后呢，咁呢就可能喂真係出西游记，真係出水浒传，迟啲又出埋三国演义高，係啊，咁跟住 我係爱国人士高， 係啦，可能就 高保中毛主席， 我觉得呢最呢、這个犀利，我觉得嚟緊要出呢、這个金瓶回高， 金瓶回高 金瓶回高，喂呢、這个呢我觉得 Pokemon 哥完全唔够打㗎，喂捉女喎，係啊，过人 喎，係喎 ,ok 喎， 仲有得玉成添喎，我諗起我都嗨地啊依家真係。 你应该中意李瓶儿喎。 咁呢点解呢，点解话我哋有少少预知能力呢，咁就头先MJ 都讲啦，喂我哋嗰日真係一讲完一微信支付。 係。 係啦，我哋录播㗎，我哋录播嘅过两日已经 Apple Pay 走出嚟啦。 做嘢。 係即刻做嘢啦，即係我觉得呢我哋嘅节目呢係咪我喺度諗緊，我自我幻想緊啦 ,FF 緊啦，因为我哋嘅节目系咪或者咁犀利呀咁样。 嗯。 係呀，咁呢嗱我哋上嗱我哋上次讲完呢个微信支付啦。 係呀。 讲完微信支付呢就 Apple Pay 啦。咁我哋上次呢唔知大家观众记唔记得我哋讲完一个叫滴滴快车滴滴打车。 嗯。 咁、 嗯、 讲完滴滴打车呢，跟住呢我过两日过三日之后呢，喂我又睇咗段传闻。 是 哇，原来滴滴打车呢即是大陆啦，即是强国啦，就传闻滴滴打车同 Uber 又话合并喎，或者我觉得呢真係即是自己开始好似变咗预言家咁，我哋真係。 其实呢真係几得意嘅，可以提我话讲少少嘅，我哋呢个嘅上次嘅录播呢係喺呢个放映之前大概三日我哋录播，咁啊跟住之后又有一个 Apple Pay。咁啊，希望我哋今日呢个录播讲完呢个滴滴同呢个 Uber 合并，唔知唔会唔会一两日之后有最吓人嘅消息、啊？ 唔系最吓人啦，已经系出现咗啦，传紧呢个Uber 同埋滴滴打车合并啊嘛。咁其实系上次上个礼拜啦，我哋就讲嘅，即系呢个滴滴打车咧就类似 Uber 啦。咁其实而家系啦，你都想象到咁喺呢个强国咧 ，Uber 就。一定唔够滴滴打车玩啦，咁所以呢而家就将佢哋合并。如果真係合并到嘅话呢，哇呢、這个滴滴打车更加强大。咁所以我再次作出呢个呼吁啦。如果你将来嘅日子啦，你係会去呢、這个强国嗰度出差呀、啊、或者短期嘅旅游啊居住啊咁样呢，呢、這个 Apps 都系建议下载嘅。 好啦，咁呢呢个滴滴打车同 Uber 呢系咪真系合并呢就未知啦，言之尚早啦。咁、嗯、但系呢唔知嘅，因为上面呢都好多媒体呀、啊、或者好多传媒都好一面倒啊！其实好一面倒，哇！因为其实呢两个都咁大间咁样样，或者所谓两边也不差钱啊，即系强哥讲法，都觉得唔会嘅，都觉得唔 会合并嘅，又或者觉得话喂合并对两家都冇着数啊咁样样。咁但系点都好，咁大家如果真系翻开强哥或者去开强哥玩又好，咩做嘢又好，咁咪体验下滴滴打车咯。即系趁佢哋合并之前，合并后咧嗱，以我哋即系住惯香港嘅惯例咧，就通常合并之后咧，就可能又加价或者啲服务啊，或者即系各方面都有机会变咗噶啦。咁所以之后咧再睇啦咁样。 哇！這个小弟啊 ，Win 啊，唔系几同意。喂，其实你系咪一路讲我坏话？哇！我打 C 打足全日啊！我到而家都一路打 C， 唔好意思啊，咁多這个。听众，我而家都打緊 CX， 我都唔知点解。嗱，首先呢回应返头先阿白奇讲啦，合拼系咪真系会加价呢？我唔同意。因为呢强国有一样嘢呢真系好奇怪。一合拼或者成立一间新公司，佢一定会系打特价抢市场。Uber, 滴滴我啱啱喺韶关真係我韶关返嚟落到广州南站冇车，我跟住 call Uber 同 call 滴滴同时隔喂又打私嘅唉，肯定係白奇係咁讲坏话。 喂，其实你系唔系因为咩呀，你之前你返咗韶关呢，我哋第一集讲啲强国医疗啊，你系咪睇医生又出现咗啲咩问题或者食错药咁样啊？ 我諗打私唔睇第医生囉但唔知点解打私打咗三日啦。 我諗要睇都睇到㗎。 咁啊除非打我几锤囉。 要睇医生都睇到。 打点滴打得多仔。 真系打私打我几锤。 打私打点滴啦。 但系嗱，讲翻呢个 Uber 滴滴，我喺广州南站 我唔知听众啊有冇试过真係广州南站打车，真係冇可能打到车，真係好辛苦。我同一时间 call 滴滴出行，所谓滴滴出行就係我哋上一集所讲嘅滴滴打车，亦都同一时间 call Uber， 最喂又打车最快嚟嘅係滴滴。我由呢个滴滴去到我边个嚟我梗係先去边个㗎啦，咁我又唔係话揀或者去支持边间公司。我去到呢、這个天河体育馆附近130多元，后咪问返啲朋友搭的士都系120元。咁我真系热切期待，哎呀，滴滴真系可以同 Uber 去合并，可能到时即系30元可以搞掂，真系啊，佢哋会回馈。 系，其实都系抢个 market share 啫。咁如果喺 Uber 同滴滴打车嘅层面，我觉得 Uber 有啲借滴滴个平台嚟加强佢个市场占有率添。咁期待啦，我哋睇下佢期待之后会点样。但其实而家都唔使噶啦，而家其实一个滴滴打车喺强国都中横噶啦。你同强国讲 Uber， 其实反而可能冇咁多嘅车会到俾你争到添。好啦，滴滴打车咧，我哋讲到呢度咁上下先。呢、這个礼拜咧，我哋最多嘅片咧睇到系关于水灾。水灾系点样啊，八旗？ 嗱，水灾咧，其实我都系我呢、這个我睇新闻啫，咁就都见到咧呢、這个北京啊，同埋河北一带啦，即系北方咯、啊，我哋北方就水灾成祸啊，所谓咁样样系啦，水灾成祸，咁就好多地方都水浸晒啦，咁样啦，咁嗱基本上咧大陆水浸咧，我以前都见过好多次噶啦，咁基本上咧我自己个人经验嚟嘅，咁有一次我试过喺呢个湖北武汉，咁武汉咧都叫一线城市噶啦，依家喺强国 系， 咁咧佢嗰个落雨嘅程度大概等于我哋黄色暴雨左右啦。咁 嗱，好劲啫， 唔系好劲啫，但香港黄色暴雨咪最多湿啲咯，翻工 系啊， 系咯，咁可能有啲低洼地区有少少水浸咯。咁咧，但系咧，我嗰次咧，我去到佢黄色暴雨咁嘅程度咧， 系 我见到咧嗰、那个水浸咧浸到上我条腰噶啦， 黄色会浸到条腰。 系啦，各位听众嗱，我想讲声我几高先，其实我并唔系话真系好矮嘅， 唔系侏儒啦， 系啦，唔系并非侏儒嚟嘅。咁我身高都有175、176左右噶啦。咁大家想象下佢黄色暴雨嘅程度，但係水浸深浸到我条腰，係一件几可怕嘅事。 OK， 香港嗰啲黄色暴雨呢係差唔多要稳定罗亚方舟嗰啲嚟㗎喎，好恐怖喎、 啊。香港係黑色暴雨先去到你咁情况，香港呢去水係 OK 嘅，或者你除非去到一啲即係好偏远嘅地方啊，或者係嗰度咁啱啲水渠坏咗，要唔係黄色暴雨好少会去到浸到罗亚方舟咁样。 事先透露下先，小弟呢礼拜二啊就出差去湖北武汉，我可以下一集同大家分享下 亲身直击， 实地透露下呢个湖北武汉系咪真系咁恐怖？ 咁到时未必落雨嘅。系继续讲翻水灾嗰度系点样话？ 系啊，系啦。咁咧嗱，好啦，咁咧就好得意嘅。咁啊，北京啦，喂，我哋强国首都。咁我哋呢个天朝大国强国嘅首都咧， 系 即系一个地球其中一个中心嚟噶啦， 系世界中心， 世界中心呼唤爱咁样啦。咁咧，我觉得就应该系好犀利嘅北京。咁咧就但系都唉水灾浸到上颈咁样啦吓，睇啲新闻片段。咁咧但系咧好得意，我见咧故宫冇事，唔知点解我哋即系北京嘅紫禁城，竟然好似喺平行时空咁，完全好似冇问题咁样。 即系周围啲高楼大厦全部都浸晒啊！ 冇错啊，系啦系啦。 但系故宫嗰个地方，佢系特别高噶。 佢唔系特别高啊，佢都系嗰个水平线啫嘛，我就觉得好奇怪嘅成件事啊，点解啱啱零零舍舍故宫又会冇事嘅咧？北京故宫， 跟住咧你讲开呢一个咧，我翻嚟头先睇个新闻咧，即系啱啱录节目之前睇嘅，咁我哋之前如果香港大家有见过水浸嗰啲咧，可能即系落雨大得劲啲啦，咁都会堆下沙包啊咁样，啲门啲商铺门口咧堆几个沙包，唔好俾水浸入去咁样啦。咁内地一样嘅，不过佢哋堆嗰啲沙包咧就劲啲，因为佢啲河大啲啊嘛，咁要防洪设施啦，都会做得劲啲嘅。咁头先睇到一个图画真系好搞笑嘅，你估下佢用乜嘢嚟整个防洪设施？人哋通常用沙包， 用砖， 唔系用砖，沙包因为太细啦，可能个面积，佢哋咧我见到个画面 咧，我以为系发生啲咩嘅交通意外添啊！佢就系将成个巴士，成个巴士咁堆咗落去嗰、那个嗰、那个防洪设施嗰度。 所以我几时都话咧，我哋强国嘅同胞真系好有创意嘅，佢真系可以成架巴士，同埋你知唔知反映到啲乜嘢啊？ 反映啲咩咧？ 反映到我哋强国真系好强大， 系 系啦，一架咁贵嘅巴士，佢当沙包嘅啫，系啦系啦，即系有钱强大，呢啲就真系我哋强国嘅实力表现。 系咪真系得嘅咧？我读得书比较少，系咪真系 work 嘅咧？如果系咁样， 但系我想讲，我哋一架巴士都有窗嘅，有窿嘅， 系咯， 系咯，有窿嘅，应该系咪真系可以？即系我都有少少质疑，我对 MJ 你系咪你眼花呀？你睇错啦！ 真系好搞笑，我以为系真系咩事啊？交通意外系咪啊？咁样啲人系咪救翻架巴士？唔系啊，真系推啊，仲推紧第二架落去添啊！大家可以 search 下嗰图片，真系好有趣。 所以咧，我哋强国咧好得意嘅。咁我头先即系孤物论讲我哋北京即系故宫嗰个个案又好啦，或者我以前真系出差做嘢喺武汉所见嘅经历都好啦。其实咧我哋一过咗罗湖桥啊，即系我喺罗湖桥咧，佢嗰个去就算深圳都系噶，啲去水设施系好差噶。即係佢就算咧，我有时上开深圳做嘢咧，佢嗰个所谓暴雨嘅程度咧。喺香港咧，甚至我估啊，断估冇痛苦咧，连暴雨警示都未到嘅，但系已经浸晒噶啦，好得意噶。咁、 okay. 咧，其实咧，我之前咧就即系同过一啲强国嘅朋友倾偈啦，咁倾过，咁样样咧就好即系佢哋都话系啦，即系点解会咁差咧？偷工减料，即系嗰啲尤其是啲去水设施，有啲咧好得意噶。嗰陣時見過咧，有啲去水設備，嗱，我唔係依方面嘅專家，咁但我相信一個去水設施最重要都有啲窿喺度啊嘛，你冇窿你點，即係你冇啲去水位，冇啲窿我點樣去水咧，係咪先？但係我見過一啲所謂去水嘅槽啊，或者即係街邊去水嘅位咧，係冇窿嘅，即係佢係一間間喺度，但係一間間係實心嘅，係一間間係實心嘅，我就覺得咧，咦，你咁得意嘅我哋強哥，即係我覺得。依高科技嗰啲我真係識條鐵，或者高技術嗰啲我真係識條鐵啊！真係。 OK， 強國咧，其實好多嘢咧都係佢哋唔係冇資源去做，佢真係有好多資源嘅。但係你去都係呢啲嘢啦，嗰啲好多嘅問題都係由呢度衍生，就係講緊嗰啲偷工減料啊！大家用最少嘅錢去做到最多嘅嘢，咁啊盡量攞到最多嘅利益。嗰啲咩豆腐渣工程啊，佢全部都係因為咁樣嘅。咁原來一落雨水災都係因為呢個問題。咦，阿 Win 好似有發表。 撇开拉开少少啦，头先讲，哎呀，系咁打色都系一路俾阿白琪诅咒噶啦，咁啊，希望各位听众唔好。介意啊！ 我叫你唔好打咁多点滴噶啦， 系啊，真系咁打师嘅，都系百奇诅咒。咁啊，讲开呢、這个头先所讲嗰啲工程嗰啲问题咧，点可以去咁样去理解？咁啊，我大家其实可能听过嘅。国内嗰啲工程系点样呢？譬如一个100亿嘅工程，佢批落嚟，可能譬如俾阿 MJ 做 ，MJ 系完，譬如一条大桥批咗100亿 ，MJ 系完全唔识起桥嘅， 系， 咁可能佢50亿， 系批俾我， 批俾你，咁啊 MJ 50亿收咗呢个钱啦，咁可能就揾阿伯奇，诶，伯奇你识唔识起桥？伯奇而家话识噶啦，其实佢都唔识嘅，咁啊好啦，20亿去投啦，同阿 MJ 去投。咁啊，20亿投完之后，哦，又中咗标，咁啊，伯奇啊，到时问我 Win 啊，喂，20亿实投咗工程，5亿得唔得啊？哦，5亿我计条数，喂，其实成本都要6亿噶，算啦，照做咗先啦，跟住做呢条桥，本来应该系6亿嘅成本，用5亿嘅材料去做，跟住条桥系点样呢？就系、是、哈尔滨行咗2日冧咗， 将货就价咯 ，exactly 就 系。系啊，咁所以大家过桥嘅时候小心啲咯。国内有一句俗语系咩呢？而家喺国内可以成功安全过桥嘅，就只有云南嘅过桥米线，真系冇其他噶啦。 好啦，這個、呢个都希望，我哋香港唔会变成咁啊！我都好惊啊！呢样嘢， 希望唔会啦， 希望唔会啦。咁就除咗水灾以外啦，另一个。這個真的強國熱話都很重要了，即是可能大家即各位聽眾在自己 Facebook page 好啊，甚至即大家有蒲開即、我們強國的什麼百度貼吧、天涯論壇啊這些呢、 哦、 都會有機會見到啦，就是呢近這兩個禮拜很厲害，南海真拗 是 啦， 一点都不能少嗰个南海 系啦，一点都不能少啊！咁就好多唔同大陆嘅网民啦、啊，或者强国嘅人啊，咁咧都做咗好多唔同嘅嘢啦。咁我哋毕竟系强国嚟噶嘛， 系 咁我哋强国嚟，咁所以咧嗱，我哋就我哋嘅强国嘅同胞咧就又。由杯葛 KFC 啦，唔系杯葛啊，围 KFC 啊，好犀利啊！ 睇嗰啲片， 掟 iPhone， 掟自己部 iPhone， 唔知几时会掟人哋部 iPhone。 嗱，我有啲 Facebook 嘅朋友咧，就后曾经有个疑问嘅，咁点解系围攻 KFC 唔系围攻麦当劳、啊？ 系咯，点解咧？ 唔系围攻其他 Pizza Hut 啊咁样。 嗱，插一句啊，白奇啊，我觉得咧呢啲围攻者咧都系收咗钱嘅，以我所知都系收咗钱嘅、 嗯， 因为冇可能系选择性，你系要围攻，一系就围攻 KFC， 一系围攻麦当劳，仲有大把嘢围攻咧，百姓集团就系、是、所谓百姓集团就系肯德基啊 ，Pizza Hut 咧，我喺韶关食 Pizza Hut 几和谐，几安全，完全冇问题，所以我真系唔明白呢啲唯一结论出嚟就系全部系有组织嘅。 呢个我同意，即系我觉得咧，强国好多嘅事情咧，即系包括呢啲所谓群众事件啊。因为群众事件咧，其实好多时咧，背后即系除咗一啲嗱，第一政治嘅利益啦，又或者讲紧话，可能咧唔多唔少咧，其实有商业嘅纠纷都唔定嘅。嗱，点为之商业纠纷咧？就系讲紧话，喂，其实我就系有啲别有用心啊，用翻啲强国术语啊。 OK， 别有用心嘅人啊，系希望趁呢啲机会咧打击，即系可能佢啲竞争对手嘅生意， 浑、水摸鱼 系啦，浑水摸鱼唔出奇嘅。第二咧，其实据我所知咧，嗱，如果喺呢啲所谓美式嘅连锁快餐店嚟讲咧，嗱，我冇一个正式嘅统计数字 ，KFC 咧。那个所谓受嗱呢、这个同香港好唔同嘅， 吓、 嗰个受所谓受欢迎程度或者分店嘅数目咧，系多过麦当劳嘅。 哦 ，OK， 系啦，即系可能咧嗱，香港我都冇统计数字啊。咁香港可能讲紧话，大家会对麦当劳或即系会觉得，咦，我周街都见到麦当劳喎、啊，咁 KFC 都有，咁但系就未至于周街都见到咁样。 冇麦当劳嗰个排队咁高，香港。 系啊，因为KFC 嚟讲，佢入强国好早嘅，佢系讲紧八，其实同嗱佢同麦当劳咧入强国嘅时间咧都唔系差得远嘅、 嗯。 KFC 约莫都系1987年、1988年左右， 嗯、 左右入去嘅。咁、 嗯、 但系咧 KFC 佢喺强国嗰个发展速度啊，咁或者佢开分店嗰、那个频率啊，或者嗰、那个。数目啊，其实系远远比麦当劳多嘅。咁、呢个系我想当年喺强国做嘢嘅时候，我万万都估唔到嘅，因为本人啊，即系嗱，并唔系卖广告啊。 哦，可以补充几句。 系 当年我同阿伯奇做同事嘅时候一齐出差，永远问佢想食乜嘢，佢永远嘅答案就系肯德基咯，麦当劳咯。哦，我呢两样嘢真系我宁愿去国内嗰啲咩沙县小吃，可能大家听众唔知道咩沙县小吃，沙县小吃嗰个频率系远远多过系嗰啲国内嗰啲 franchise 嚟嘅，但系我觉得好食好多咯，唔知点解啊，八旗呢条友系咁话要肯德基麦当劳。 哦，即系阿 Win 啊，应该外国个八旗啦，八旗啊成日食啲内好嘢啦。我估会唔会系 KFC 佢系中国人中意食鸡多，中意食包啊？ 会唔会系维稳费比较足咧？ 嗱，呢个我就唔清楚，但系咧嗱，佢我拉开少少讲食 KFC 啦吓。咁我觉得强国嘅 KFC 咧，佢会比较切合啲佢本地嘅口味。麦当劳唔同，麦当劳咧，佢系你喺香港食嘅麦当劳。同你喺北京食嘅麦当劳，其实味道咧其实差无几嘅啫。但系咧如果你喺北京食嘅 KFC， 我唔好话同香港比啦，同埋咧喺重庆食嘅 KFC 或者香港食嘅 KFC 嘅比较咧，啲味道系不同嘅。同埋咧强过 KFC 咧，例如朝早咧系好粥食嘅，系啦，可以食粥嘅，好犀利嘅。 你而家到现在为止都有粥，麦当劳有冇粥啊？唔系太记得，但系肯德基 KFC 一定有粥。不过而家咧，国内嗰啲连锁快餐店咧，真系发展得好快。啱啱就头先同咁多听众汇报过啦，咁我都去过呢、這个啱啱去韶关咧，深圳北站，佢有几个国内嘅 快餐连锁，哎呀，系咁打死嘅，真系系咁俾白旗诅咒，唔知即系可能打咗佢一身。 小食麦当劳啊， 唔知可能系系咁打死嘅，真系唔知做乜。 好啊，呢、這个时间我哋俾阿 Win 投一投先，俾佢打下私益先。我而家现场而家只系弹私益啦，我唔知道，我以为你系讲紧粗口，每一句粗口咧我都静咗音。你咁啊？ 近排兴啊，近排兴呢啲咧，我逗号系 啊，系。咁可以俾时间去休息一下先。好，我哋下一节咧翻嚟再同大家讲，我哋下一节嘅主题系玻璃心啊。